第24集。 我想他并不是让我来看风水，他应当只是想让我看看里面是什么情况。 哦， 那他怎么不自己去啊？巫贤蝉叼着一根棒棒糖说道。我洗完了澡，擦了擦头发，坐在他身边，看他有一下没一下地舔着棒棒糖。这只死猫吃糖不好好吃，要在嘴里嘬舔吮吸，还要戳在腮帮子里弄出一个圆润的包，要在口中进进出出，要伸着舌头用糖有一下没一下的点，就怪色的，妈的老色猫，有空吃糖怎么没空吃我呀？ 老婆，你知道这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多吗？ 是什么呀？ 是骗子，他一定是怕没有遇见真正的高人，所以才借着看风水的理由，看看我们到底能不能看出门道来。他一定就是在找柳小姐。至于为什么他自己不去亲自验证，是因为他曾经是个军人。 尾巴过了，我要录。军人怎么了？ 军人身上是有军魂存在的，他们经历过战争的洗礼，身上就会比常人多出一道军魂来。这道军魂很正直，很炽热，是一般孤魂野鬼绕着道走都来不及的一种东西，所以烈士陵园特别的安静，没有鬼怪作祟。 所以他看不到柳小姐吗？ 若是拼个魂飞魄散也能见到吧。哎，管他呢，给他打个电话看看他什么意思。 电话拨通了，接电话的是那个狗腿男人。我们大概讲了一下屋子里有巫灵跟一个鬼魂，他说会代为转告。这下我们没事了，在酒店吃吃喝喝玩玩闹闹。到了晚上8点钟，房门被敲响的时候，他正在给我表演吃鱼不吐刺这个技能。 您好。 门外站着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，表情严肃，尽管有些颤抖，但仍然站得笔直。我连忙跟他打招呼，请他进门。他点了点头，走进了我们的房间。李先生是吧？ 今天的事儿，能详细跟我说说吗？啊，我先向你们道歉，我确实找你们来，不是为了看风水，只是想印证一下我的猜想。我猜那宅子闹鬼，是因为曼曼没有走啊。 李长生说，他回国之后打听到这个宅子闹鬼的传闻，就马不停蹄地赶过来了，但连着找了好几个传说之中的业内人士，都没看出门道，反而收了中介的钱，说这房子没有任何问题啊，要他放心购买。 还好有你们呢，我想啊，我也没多长时间可活了。要是猫先生啊，真有这般能耐，能不能让我跟万万见一面呢？之后我愿意把我全部的财产悉数送给猫先生。 他是做食品生意的，长生旗下食品公司在全球连锁，每年只有6月17日才发售的芙蓉糕尤其受到年轻人的追捧，其余的食材也是真材实料，讲究一个真字，是很有名的公司。巫贤蝉漫不经心地翻着老黄历，像是在确认着什么。 可以倒是可以，但见完面之后你就要死了。 哎，我早就该死了，抗战的3年，你们看我这条腿，我被炮弹碎片击穿这条腿，当时整条腿都要烂了，那时候我就该死，是我的营长 顶着枪林弹雨把我背回了营地，找了最好的医务人员给我做了截肢，我才活下来。他说，长生啊，你要好好活着，以后开个饭店，咱们战友都去你那儿吃饭，你可不许收钱呐。我呀，不愿意当什么兵，我只想做个好厨子，给曼曼做饭吃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确实恨我们营长，因为就是他的那天抓住了我。当时我正要去找曼曼，但侵略者来得突然，炮火连天呐！他们满大街抓壮丁，抓住了我。他说以后打完仗，我打死他都行，但现在必须跟他走，我就被抓上了车。哎，我走之后，曼曼过得好不好啊？啊，他是不是平安活到寿终正寝？那宅子闹鬼，只是因为他不开心，是不是啊？啊？那 历史是残酷的，李先生，但爱情应当是美好的。这下换他沉默了，他明白自己说的话不过是痴人说梦，在乱世之中，一个痴痴等待情郎的少女能有什么好下场？ 你确定要见柳小姐一面对吧？柳小姐迟迟不投胎也是我们的疏忽导致的，安排你们见一面也不是不行，但您也知道您的身份特殊对吧？您因为是个军人，诸邪不侵，您是了解的，是不是？ 略有耳闻，但我想凭着猫先生，我一定能看到曼曼，对不对啊？啊？ 嗯，所以你需要离婚。离婚之后，你就可以见到柳小姐。但你要明白，你的生命之火并不能支撑到你离婚回来，也就是说，见过了柳小姐，你就要离开了，这你能接受吗？ 这当然，只要能见曼曼一面，让我跟她好好说说话，让我做什么都行啊。 我悄悄拉了拉吴贤蝉，小声对他说道，喂，你不是不能干涉这些吗？帮她离婚没事吗？ 这不是干涉，老公在修正因果，帮他离婚也是因果的一部分，没事的，放心吧。 我是不懂什么因果了，但我怕他干涉了这些会导致他出意外，那绝对不可以。听他这么说，我放心了不少，乖巧的点了点头，他却得寸进尺的过来舔我的脸。 嗯，怎么了？怕老公出事啊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呀，你之前很大公无私的。 当然啦，你出了事儿，谁来和我做那个呢？他的脸色变了变了，瞳孔也变得溜圆乌黑，直接扛起我进了屋，转过身来跟李长生说道， 抱歉，临时有事儿处理，离婚的事儿呢，明天早上9点你再来找我，我把需要用的东西发微信给你，慢走，不错。 他没有职业精神，垃圾。我在床上迷迷糊糊的时候如是想到。第二天9点，我们的房门被再度敲响，李长生穿着一身中山装，手中拿着东西，站在我们的门口。 我准备好了，毛先生，后事也交代完了，我们走吧。 好像不是去赴死，而是去参加一场郊游，是去赴一场久违的约，去见自己心爱的姑娘。这位百岁老兵特意将头发打了发蜡，放下了拐杖，甚至涂了一些护手霜。他躺在床上请求道， 哦，对了，离婚之后，毛先生可以让我看起来年轻一些吗？如果不能，可以 帮我把我的腿补全吗？不然我怕我的曼曼看见了该心疼了。 这个要求，巫贤臣答应了。